锵锵三人行，哎，丹青兄，赶快说，刚才想说什么？ 对，就是学院还是有种不可替代的。如果是一个好的学院、好的教授、好的讲本，然后好的学生，我相信仍然有各种讲法，讲文学史，讲各种史。但是你说的那个二次启蒙真的很对，就是我现在接触很多大学毕业的人，然后他在当记者或者当艺术家，年龄已经不小了，可是又在我看来还是年轻人，就是他们没有好的长辈，我发现，但老是很茫然，除了一个生存竞争以外，他凡是敏感一点的人，有点志向的人，他真的会很茫然。这个时候我会很庆幸，当时我们居然碰到木心这么一个人。 对，刚才陈老师这段话就是讲这个木心，他们这个在纽约啊上过木心的课。一群中国画家，我把这个叫做二次启蒙，我自己也有，而是跟像陈丹青他们这样的一些师长们交往过程中啊，哎，你慢慢的你会还真觉得，过去受的这个学校小学、中学、大学这套教育，我也不知道是都还给老师了，还是说没有从这套教育里啊开出我真正的兴趣。比如说我现在，我觉得我好喜欢这种文化艺术，喜欢欣赏。甚至自己会去博物馆看，那么从哪儿来的呢？其实就是听这些老师们聊天来的。哎，这个我就真不知道。就像当年木心给你们讲世界文学史，他就自顾自的这么说，古希腊是什么什么什么，这什么什么中国的离骚，中国屈原，甚至是诗经啊，都是被儒家给搞坏了啊。孔子，我欣赏他的文学修养，但是孔子老想把这个人呢、塑造人，把你人扭曲成另一个样子，我不喜欢等等，就是像这样去聊啊，慢慢的会开出一个你的兴趣来。 他是打混了聊的，比方说他讲到这个文艺复兴的时候，他说这个神曲其实是一个立体的离骚，离骚是个平面的神曲，他会这样说，全书到处都是这些。然后就我刚才说的，他说卡夫卡他说又是个费劳一命苦，又喜欢烧稿子，哎，他说应该把林黛玉介绍给他，就是他跳来跳去讲的，可是你没想到事情可以这么讲，文学可以这么讲，作者可以这么讲，哎，你以为他是聊天，其实他后面其实还是有个脉络在那里，他不敢离题乱讲的，第一他有个本子在那儿，第二呢就是我们同学有时候会说，比方说我觉得他这件作品要比那件作品好，他马上就止住他，他不可以这样比，哎，他说不要说舅舅的胡子比爸爸长，这样就比惯了，他意思就是说就用咱们现在的话说，就他还是尊重一个严格的学术性。 他在给你们讲的时候，他做不做准备？ 做，他有讲义啊，他不肯出版那个讲义，他说那不是他的作品。 所以看上去的灵动，其实下面还是有非常非常扎实的文本。你别的，你看完他这个书，你别的不说，你可以不同意他，你或者对他的一些比喻觉得很妙，或者你不同意他的观点，但是你至少得佩服，以他这一辈人来说，他这个阅读量，不得了， 这个 他看的书之多。还有一点我特别想，我想他们两个人呢、其实是互相都是幸运的，木心。有他们这批学生，特别是有陈丹青今天这样在帮他推荐，啊，这个是幸运。那陈丹青一样，有这样的一个老师，在30岁的时候，有这么一个老师来跟他讲这么多东西，幸运的。其实我们不用羡慕他们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老师，都有过这样的情况。问题是你认不认识？问题是现在我学术界好，现在有很多这样的，比方说很有名的例子，比方王瑶，他有一批的学生，赵元、钱理群、吴福辉、温如敏、陈平原等等，他们就是王瑶的学生，大家都是像尊重父亲一样。台大有一批人，白先勇、李欧凡，他们都是尊夏季安为老师。 夏季安， 全这一批学生都是非常，刘少明啊，一大批的人， 对， 都是这种非常，就是非常值得来讲。有些你可能不同意，比方说朱天文、朱天心，他们就佩服胡兰成。 胡兰成， 对，你们看不惯他这两位天才女作家， 你就羡慕。 就是，很多人到后来说，张爱玲在美国已经老成这样了，胡兰成这个风度 两个美女作家这么喜欢他，可是他们就是佩服胡兰成啊。 我跟你说啊，我 对不对啊？所以这种特别的因缘关系啊， 我觉得啊，就是说其实人最实在的有一种啊，就是自己不吃亏的态度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我说比如说要是有胡兰成什么张爱玲这样的人做你的老师，你能有机会跟他们聊聊天，你幸运死了。你知道现在的很多人 胡兰成幸运，做张爱玲的学生一定不幸运。 要我觉得有些人实际上啊是你是狂妄也好，还是说这个心思太复杂了也好，他会说哎他是个什么人，他是不是流氓啊，哎呀他是不是汉奸呢、啊、他是不是什么，这是哎你管这个干什么，你又不要做汉奸是吧，你有机会认识他，他是一个宝库啊，他知道那么多，他那么有趣， 他坐在你面前， 他坐在你面前，他愿意跟你聊天，那不是你三生有幸啊！ 我跟你讲，更多的时候是坐在你面前，你都不认识， 是这个， 就是这才是我们的 无缘对面不相识嘛。 我比方说，我以前哈年轻时候读我非常佩服朱光潜，那后来呢就读李泽厚的书，我读了他很多很多的书，我觉得他是非常系统化、理论化，他的集体文化积淀这个理论影响很大，他大概是现在活着的中国的理论家，对中国文化贡献最大的。可是直到我有一年到西班牙去旅行，他说跟我一起同车，他正好是一起去，他跟刘刘在富，我们能够一起旅行了好几天，我才看到了另外一个李泽厚，就是说他在他那个很学院的框架后面，其实李泽厚也是一个以悟性为出身的人，他讲得非常清楚，他说人书读得再多都没有用，最重要是你有自己的观点，而且他私下这个言论，所以我那次见了他以后，我后来就觉得哎呀我以前不知道李泽厚啊，我以前没读懂他的东西，所以我自己现在我自己的老师钱谷荣更加是了，所以我后来在想，我想预期我们感慨说蒙没有碰到木星，我们每个人想想你自己生活当中碰到老师，你可能已经错过了， 是，所以我就觉得像这个，我也听过很多猜测和议论，比如说这个陈丹青为什么老捧这个木心呢？哎，首先从陈丹青这个地方就有很多猜测，就是他是出于什么呢？哎，他这个里边他也跟那个侦探破案一样，谁能从中得到好处，对吧？哎，然后翻回头来也有去说这个木心的，说他为什么要影响这么一帮年轻人呢？或者说就像当年在纽约忽悠这么一圈人，这是不是要建立自己的权力话语啊？或者是文学史上还缺我这么一号啊？等等，哎，我听过种种这些议论。你要照我觉得就是哈，你看我就是一个光棍精神，我才不管他要干什么，我也不管那么多，拿来书你就看嘛，对你有好处你就记住嘛，跟你没关系，对你没好处，没有无所谓。 寻找知音是人的本能 啊，对嘛？ 哪怕有一二知己，人生足矣嘛。 是，但是到底是不是有人们这些猜测呢？ 我想有，我也不能听到，都是背后的议论，那就议论， 这没关系， 我没有什么意见。他们觉得我在炒作，然后作秀，然后他们说我在捧木星，这个捧字用得很有意思。无所谓，他们要这样想就这样想。 文学史上另外一个现在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人物是穆旦。 穆旦，对， 穆旦的诗也是在文学史上以前大家不大重视了。那近年来也是被很多人推崇。包括现在年轻，而且他的经历也非常奇怪， 是 非常曲折。 当过远征军，居然 所以这个我们的文学史啊，我们以前的就是鲁郭毛把老曹嘛，就一套官方的。 鲁郭毛把老曹 ，这个是我89年参加过这个辞海的现代文学条目的修订，得到的指示就是这么一个秩序。 鲁郭毛把老曹就是鲁迅、郭沫若， 矛盾， 矛盾，老舍， 老舍， 巴金， 曹禺 啊， 官方是鲁郭毛把老曹加一个赵树理，但后来夏志清呢又找出三个人。弥补了这个文学史的三个空白，就是沈从文、张爱玲、钱钟书。 鲁郭毛， 但其实更多，对不对？其实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咱们看看这个丹青拿来的这个木心的照片，这是什么？ 呀，这个是木心先生的一家人，左起是他父亲，然后第二位就是四五岁的木心叫孙普，他旁边是他的小姐姐，然后左起第四位就是他的母亲，然后左起第五呢就是他的大姐姐。 这是什么年头拍的？ 估计拍在1931年到1932年之间，就木心四五岁的时候。 1931年、1932年， 在杭州。 啊、就是918那个、那个时候， 哎， 这么一家人。再看下边，这是那个时候的一些民国的 民国时代的七侠五义，就是他的蒲庸看那一层看的书。那这个呢就是波斯的鲁拜吉，我不知道，你看还是郭沫若翻译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木心小说 的读本。那个时候的小说月报， 小说月报你如果看底下的条目什么都有，华格纳、尼采、郑振铎，然后有时候有鲁迅的文章，这木心好几次跟我说他每期都要读，他特别喜欢小说月报。 沙乐梅。 沙乐梅、对。 春 这个是 屠格涅夫 的，对， 是我的启蒙书 啊，是吗？ 对 啊， 所以我不知道这时代到了今天哈、这个事情该怎么看啊？这是健康的还是反常的啊？八十年代的时候，现在被认为是反常的，因为感觉这个社会的主流啊，怎么可能是尼采、萨特、海德格尔，是这些个东西，但是有人说到今天呢，反而是正常的社会，就说咱们谈的这些个东西啊，这些个包括木心讲课讲到的世界文学史，世界美术史，诗经离骚，现在是不是极少数人叫知识分子，你们之间的话题，跟这个老百姓没有什么太大关系，或者说也不是说普通人99%的人不需要读这些东西，不需要知道这些东西，现在是进入了这么一个时代了吗？ 不，现在是反常，八十年代是对的。 你觉得八十年代是对？ 当然不一定大部分人读萨特，但是思考这些问题的人影响社会的方向，要是都是郭敬明这样影响社会的方向，那是反常的。八十年代接上了五四，今天是有问题的， 你觉得？ 我的看法是这样。 你的看法呢？ 我会比较折中。八十年代因为是一个刚过饥荒，所以思想的饥荒，然后对外界的了解非常饥荒，然后又是新的一波年轻人这个进入社会，但是今天如果说今天是正常的，是一个正果，就是八十年代其实就想走到今天这一步 ，no， 一定不是这样， 应该不是， 一定不是这样，应该是好几层东西都在。就像刚才说到民国时候，这个你看这个蒲庸这一层念七侠五义、念杨六郎什么这些，然后书生念书生的东西，这个党官念党官的东西，军人念军人的东西，应该是这样一个铺开的景观，但我们这几个十年总是要不就是全在讲尼采，要不就全在比方说郭敬明或怎么样，就我们从来没有正常过，从来没有正常过。 你不能从人数上看，民国时期五四那个时候，中国4亿5000万人，按一个说法就是识字的人，大概是10%，换句话说有4000多万人，但4000多万人读新青年小说月报的，不到10%。 对， 90%的人都是读鸳鸯蝴蝶派，读七侠五义， 对。 但是那个读那个10%，换句话说，全人口中间的1%，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方向。 有没有这1%？就咱们所谓说的人文水准， 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 你 不能因为它只有1%，你就可以认为它是不重要。 用不着0.1%就够了。 对， 以中国这样的人口概率，但有没有这0.1%人在谈这些书、读这些书，而且传下去？咱们一天到晚在讲， 而且民众会全部上街，抬着他的棺木，举民族魂的旗帜。你明白鲁迅那个葬礼？虽然读的人只有1%，所以我觉得八十年代那个才是正常的。现在90年代以后，一个是商业化，一个是主旋律，把我们正经的人文的科学压到一个退无可退的地步，这是我的观点。 所以说，1%的人呢，是很重要的。你像咱们很说是什么中国文化，过去我记得有一个这个研究国学的老先生，他就说， 说实际上啊，这个真正的这个绝学啊， 嗯， 有一个真得到了，就他说这就像禅宗这个六祖慧能， 嗯， 哪怕几十个弟子你通了， 嗯， 你通了，我这个就没断， 嗯， 这个文脉啊，这个脉络就传下去了， 嗯， 不在于说是不是全体人民你都了解， 嗯， 你都看， 嗯， 不要紧， 这是个伪问题，没有全体人民在那儿独立骚，没有这件事情啊， 有全体人民， 回到一个大家都回到一个大家都明白的一个道理，鲁迅没几个， 嗯， 也只有一个， 嗯， 或者像他的也没几个， 嗯， 但是你说要是中国没了鲁迅这么一条脉络，那我们损失有多大？这么最简单。不过我刚才你提到郑振铎啊， 嗯， 我特别想到的就是他里边很多次讲到《文学大纲》这本书， 嗯， 恰恰这本书是我的启蒙读物。 嗯， 哦， 郑振铎的那个《文学大纲》， 嗯， 我欠了我问许杰先生借来的， 嗯， 许先生过世了，我都没还他。这是我书架上最老的一本民国版的，已经页码都坏了。 我印了这本书影在这里头。 他是当初郑振铎只有20多岁， 嗯， 这是西方文学史跟中国文学史放在一起，而且他非常大胆。我记得他其中一章，他讲魏晋南北朝的一章的题目叫什么？曹植与陶潜。 嗯。 嗯， 他就用这么两个人的名字来归纳从汉到唐之间的整个一个时代。 嗯， 我这个印象非常的郑振铎，现在已经人们不提起这个人了。 嗯， 这是文学研究会非常重要的一个，坐飞机后来摔死。 就是说这个木心给他们上课， 嗯， 也就是从这个郑振铎的这个文学史 那边文学史为 拿来的架构一个体系。 他的体力是从这儿来的。 嗯 嗯，但是我拿到了这本书再看，我又发现完全两样。 嗯， 完全两样。木心是他简化很多史料，然后他自己发挥。 嗯， 但郑振铎那个非常厚，嗯，每一讲有 400， 每一讲好几千字， 嗯， 甚至上万字。 所以我觉得他有一种叫做， 嗯， 语境啊。 嗯， 该说他对人起什么作用？就是我们也不是专业的搞文学的。 嗯， 你看我经常说，为什么一帮50-60岁的老男人凑到一起喜欢谈政治，喜欢谈高层政局变化，实际上什么屁用不顶，但是呢我有时候觉得这是不是他们的一种智力游戏，他们谈这个的时候过瘾， 生存方式， 哎， 不能说是智力游戏。 就是接下来讲，我就说对这个文学和艺术啊，大家在一起这么聊啊， 嗯， 而且这个是嘻嘻哈哈的这么聊啊， 嗯， 这个充满趣味的这么聊的时候啊，照木心的话来讲啊， 嗯， 看来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健美锻炼。 健美操，对。 对啊，你说对你的精神有好处， 嗯， 你生活在这个是美的世界里，大家在谈的是美， 嗯， 所以木心特别提到一个人叫蔡元培， 嗯， 他说蔡元培提出的观点， 嗯， 太好了， 嗯， 叫做美育代宗教， 嗯， 美育代宗教， 他特别强调那个代字用得好， 对， 他说他没否定宗教， 嗯，对， 强调了，只是我们暂时没有，所以用它来代一代， 然后说味如绍兴酒， 哎， 斯文， 你看我就在这些地方啊，看到你跟他呀有相通之处，有影响， okay, 文气相通，你看木心跟他们聊天的一些话呀，我都有感触，我都做摘录，他说呀，我爱兵法，就是他研究编会，但是完全没有用武之地。人生我是家破人亡，断子绝孙。 嗯， 爱情上柳暗花明，却无一村。说来说去，全靠艺术活下来。他就说这个，只要通文学，不失为一个成功。清通之后，就说艺术家圆通之后啊，可以非常通。 嗯， 然后呢，他在这个木心临终前的2个月吧， 对， 贝聿铭啊，建筑大师贝聿铭的弟子到乌镇，因为木心最后是死在他的老家， 对， 乌镇， 刘丹介绍去的 啊，刘丹就是著名画家刘丹介绍去，然后去到乌镇跟他商量怎么设计他的美术馆。这个时候木心呢说了一句话，他说贝先生，贝聿铭先生，贝先生一生的各个阶段都是对的，我一生的各个阶段全是错的。何出此言呢？你解释一下。 这是我在后记里写到了，你看咱们他小时候不去写了，50年代开始，他说国庆十周年的时候，我在家里面偷偷学意识流写作，这要出事儿的，不可以的，在当时五九年的时候，哎， 生不逢时， 哎，然后到60年代文革前，他跟李梦熊两个人逛马路吃小馆子，就在谈什么《源氏物语》啊，《往事追记录》啊，《阿赫玛托瓦》什么的，这斯宾格勒 在谈这些东西也要出事儿的，哎，找死的，哎。然后文革他三次被隔离审查，有一次坐在这个地下室做监狱，结果可是他留下了什么？留下66页非常珍贵的手稿，写完藏在棉袄里面，正反面全是文学，全是还在过文学瘾，在地下室。这70年代到80年代，50好几的人了，他就到美国去。 有一段他讲他牢里的话，我印象很深。他坐牢的时候，看到50-60个男人呢，一起睡着了。他说：“我想这个时候，他们都自由了， 都自由了，对， 睡着。 但是早上起来呢，他们又都在牢中。你知道这段话使我想到了鲁迅非常有名的那个黑屋子的比方。 对， 说中国人在黑屋子里睡得很好，你给他们开个窗，又不能让他们出去，你不是白白叫他们痛苦吗？鲁迅是把醒比作觉醒，把睡作。”当然鲁迅那个态度很矛盾，他至少是愚昧。在这个地方，木心的俏皮的说法却有哲理的深度。 诗人 醒回来了，发现又在牢中。 对， 这跟李白的但愿长醉不愿醒，在牢中犯人但愿长，所以这些话都使我们有很多思考的余地。说作家的语言哈，理论的问题， 而且他还真的是他经历过，你看这文革什么坐牢哈， 对， 但是在他的这个文学创作里头啊，你感觉到啊 很平淡， 这不算个事儿，他还是文章千古事，是直追这个诗经离骚， 对， 这语言 本来就是 永恒，他还是在搞这个东西， 对， 他倒没有说是什么反思历史教训，他不走这一路啊。 他也有，他大量谈到这个问题，所谓为人生而艺术还是为艺术而艺术，然后所谓这个文学家艺术家要不要介入他的时代，大量谈到这些问题，我觉得困扰我们所有创作者的问题他里头都谈到，哎，谈得很有意思啊，介入好呢还是不介入好呢，他说我都没有意见，但问题是要艺术， 你现在会不会常常想起来， 会。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。 有时候会吧，你想30年的人聊了30年的天， 一个老朋友， 一个老朋友。